今天的第四首歌是匿名点给王佳宁的《我爱你》，祝福语只有短短的三个字：爱你哟。 Thank you.

up for trash. Got a pocket full of cash. We can blow. Shots of patrol. And it's on, girl. Don't say no. 这首歌由他点给爱谦，他用一首《浪费》祝福爱谦新年快乐啊，一切如意。 没关系，你。